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12月26号星期天，农历11月23。近期的冷空气实力都不俗，一旦光临，大风降温就接踵而来。本周四开始，本市又迎来一波冷空气，气温迅速下降，周五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再次回到了冰点，整周的气温呢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所以添衣保暖非常重要。冬至过后，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花市吃饺子吃汤圆可以赶紧安排上了。另外在饮食上，咱还可以适当的多吃些牛羊肉、枸杞、核桃等等，少吃冷饮、海鲜等寒性的食物。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保暖，尤其是头和脚不能受凉。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农产品品牌建设是产业兴旺的根本。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首次开展北京优农品牌目录的认定工作，不断推动北京区域农产品品牌的建设和提升工程。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详细介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北京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强对流天气提前1到3小时预报。明年西城区推进21项街区保护更新项目，三山五园水系格局明年基本建成，北京密云明年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景浦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景区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今年入冬之后，冷空气活动频繁，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工作的若干措施。当气象台发布冰雹、雷电、高温、大雾天气红色预警信号，暴雨、大风、寒潮天气橙色及以上预警信号，暴雪、持续低温、沙尘暴黄色及以上预警信号，以及发生龙卷风时，都判定为发生极端天气。措施指出，本市将提高气象精准预报和提前预警能力，对局地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原则上提前1到3小时预报预警，其他极端天气提前6到12小时预报预警，力争提前24小时预报预警，实行分落区精准预报，落区精准到流域、区、街道、乡镇、重要景区，强化短邻预报，精准落区预报提前1小时以上发布，并加密滚动预报。极端天气呢，要分级响应，细化处置。本市也将建立完善指挥调度指令清单，实行全时段指挥调度机制，根据极端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响应措施，及时调度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对于重点风险点位，实施扁平化、点对点调度，实现精准指挥和响应。此外，本市还将利用3到5年时间，实现本市居民接受社会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人数占常住人口总数的30%至35%，也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和家庭储备应急物资，增强极端天气灾害的自救互救能力。再来关注本周各区还有哪些新鲜事儿。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近日举行发布会，主题呢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全面推动老城有机更新。据透露，明年西城区将推进21项街区保护更新项目，并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还将新增城市绿地5000平方米。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明年西城区将整体推进街区保护更新项目，聚焦长安街沿线、西单商业区和金科新区等重点地区，配合中轴线申遗保护综合整治，计划推进21项街区保护更新项目。 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朱周说， 以什刹海片区、南中轴、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天桥片区为重点，先后启动一批申请式退出项目，同时按照五年不少于5000户的申请式退租的整体目标，统筹考虑资金、房源等各方面因素，做到成熟一批，推进一批。 就什刹海片区的街区保护更新工作，什刹海辅警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维岩说， 扎实推进了西安门大街和旧鼓楼大街的品质提升，不断地助力老城更新保护。 与此同时，西城区还将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明年计划新申报36个小区，6500套房屋，约52.5万平方米，到2025年全区基本完成2000年年底前建成的市区产权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就今年全新亮相的西城区平安大街整治提升工程，西城区城管委主任张丁说， 通过重构街道尺度，打造绿色街道，贯通慢行系统，塑造健康街道，建设城市客厅，营造宜居街道，更好地展现街道厚朴典雅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 据介绍，平安大街整治工程中，人行步道改造前宽度最窄不足1米，改造后步道宽度增加到3.5米以上，建成中央绿化隔离带2815米，通过增设过街安全岛、公交港湾、调整优化台阶位置以及无障碍坡道等，为行人提供在绿中游、在林下行的良好慢行体验。据了解，今年西城区新增平安大街等绿地1.2万平方米，改造绿地3.29万平方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从97.57%提升到97.61%。西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吴立军说， 2022年净化新增城市绿地5000平米，新建屋顶绿化5000平米，创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区，花园式单位各一个，积极推动玫瑰公园和南礼士路公园全龄友好型公园改造，优化完善公园绿地服务功能。 再把目光聚焦海淀，历史上的三山五园地区，泉流四溢，河湖漫步，层峦叠翠，远树参差，宛如江南水乡。这幅水乡美景正在逐步恢复。明年6月，海淀区将完成圆明园片区水网循环系统建设，与此前已完成的玉泉山片区相连。届时，三山五园地区完整的水系格局将基本建成。三山五园地区历史上主要水系有古清河、金水河、万泉河、南汉河等等。如今这里的河渠常年处于有河无水的状态。海淀区联合北京市水务局打造三山五园地区水网循环系统，该系统分为玉泉山片区和圆明园片区，两个片区呢通过长河和颐和园相连。玉泉山片区水网循环系统包含北长河、金河、北汉河、南汉河、玉泉山及南支沟、北坞公园、两山公园、北坞沙石坑等河渠水面，水面面积约42.5公顷。片区水网以团城湖南水为源头，一是通过北长河从地上直接汇入玉泉山地区，流经北汉河、玉泉山南支沟、金河、长河；二是通过全城的地下管线为山内湖面补水，退回两山公园，再由金河流入长河，同时充分利用雨洪水，以香泉环岛北汉河为源头，流经南汉河、玉泉山南支沟、金河和长河。目前呢，玉泉山片区的循环水网已经建成，实现了整个区域的全面补水。依托建成的水网循环系统，海淀区对该地区的6条河渠进行生态化提升改造。刚改造完成的金河采用生态手法，实现蓝绿交融，将之前完全割裂的两山公园和北坞公园有机缝合，成为一个108公顷的大公园。金河呢，也成为公园的园内河。而圆明园片区的水网循环系统包含颐和园、长河、万泉河、圆明园、清华、北大等约358.7公顷水面，目前水网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6月建设完成。海淀呢，将全域划分为6大水网循环片区，包括北部地区的稻香湖、翠湖、永丰和上庄4大片区，以及南部三山五园区域的玉泉山和圆明园片区。目前北部4大片区已经建设完成，明年这6大片区将全部建成，海淀全域实现区区有水、河源融合。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农产品品牌建设是产业兴旺的根本，也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力举措。今年是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初始之年。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首次开展北京优农品牌目录的认定工作，不断推动北京区域农产品品牌的建设和提升工程。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加强品牌管理，全面提升北京优农品牌良好形象，引导社会消费，同时定期从品牌目录中选取部分品牌进行公益性的价值评估和影响力指数评价，以提升品牌价值的科学性和影响力。 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现场，首次发布了北京优农品牌目录，以品牌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施品牌建设提质增效工程。这项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北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等六家行业协会具体实施。通过组织开展品牌目录标准制定、品牌征集、审核推荐、评价认定、网络公示等环节，最终推选出平谷大桃等10个区域公用品牌，顺鑫控股等75个企业品牌，京一根等45个产品品牌，共130个品牌入选北京优农品牌目录。之所以要开展品牌建设提质增效工程，发布北京优农品牌，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李李说：“ 品牌强农嘛，品牌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农产品提高它的附加值，提高它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品牌价值。其实北京呢有很多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绿色的、有机的，但是呢在品牌方面呢，我们可能一直是不断地在打造这个品牌的效果。所以之前呢我们也布施计划2017到2019年我们评了这个百家农业好品牌，那今年呢我们想把它这个活动呢就是做成一个系列化的这个长期的持久的这么一个工作。 据了解，在首次发布北京优农品牌后，每年都会开展一次北京优农品牌目录认定工作，对已认定的要加强管理，进行动态监测，定期审核和建立退出机制，目的呢是通过发布品牌权威索引，引导社会消费。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李李表示，通过这样的品牌发布，可以全面提升北京优质农产品的良好形象。 今后呢每年都要进行这个品牌的目录的推荐活动。品牌目录发布呢可以有几方面作用。第一个呢是促进我们农业品牌的高质量发展。由于有品牌的这个目录的发布，就促进各个企业各个区提升的品牌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提升品牌的附加值，促进呢这个优质优价，更重要的是也让咱们这个北京市民和全国的老百姓吃到更好的更优的农业好产品。 在今年发布的第一批北京优农品牌目录10个区域公共品牌中，既有大家熟悉的昌平的草莓、苹果、怀柔的板栗、大兴的西瓜这样的单品，也有密云农业、归水农耕、灵山绿产这样的已经打造多年的区域品牌。密云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马世强介绍，密云农业的品牌定位和宣传推广就是以绿色、有机、健康和安全为目标。 密云农业是我们密云的区域品牌，这几年的连续的在打造。密云农业的这个宣传口号就是绿色、天然、营养、健康，所以我们密云的所有的农产品都是奔着这样一个目标去打造，这样它在市场上极度的受欢迎，它也能够这个提升它的这个附加值，然后农民呢通过这个进行绿色生产和有机生产实现增收致富。 密云地处燕山山脉，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300多年前这里就有中华蜜蜂的养殖历史。清代时期密云产的潮白河蜜便小有名气，而今日的密云已经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蜂蜜产业区。 蜜蜂大世界经理雷德东介绍，蜜云蜂蜜的营养成分基本稳定在42度左右，风味和品质俱佳。 金花蜜它是四大名蜜之一，它这个我们的多米度都在那个42度到43度，就是也就是蜂蜜的营养成分，现在一般我们的产品都在42到43度之间，这叫潮蜜。把蜜蜂采在里面采买以后，它自个儿封盖酝酿完了就是卖那种真正的蜂蜜那种。本身蜜云那个农产品还有旅游特色也条件也特别好，也适合接待那个北京市民下乡到农村来看一看那种感觉。 蜂蜜只是蜜云农业品牌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近些年，蜜云区把农业品牌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马世强说，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打造和推广蜜云农业这个区域品牌。 蜜云农业这个品牌这几年呢，这个区委区政府一直作为一个重点的区域品牌去这个打造，一方面是这个从宣传上是吧，加大这个投入各种这个媒体进行这个宣传，另外从这个种植上实行这个标准化生产，另外在这个终端实现这个农产品和这个市场销售进行这个对接，这些方面呢我们是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农业服务中心呢是做好各方面的这种服务对接服务工作。 冬奥、世园、长城是延庆递给世界的三张金名片，而农业是延庆的另一张名片。张山营和八达岭有机苹果享誉华北，果园老农的干果食品远销全国，世葡园的葡萄多次在全国葡萄比赛中崭露头角。谈到延庆农业品牌发展的过程和为何设立归水农耕品牌，延庆农村局副局长郭金波这样说。 这么多年来呢，延庆农业产生了很多好的优质的农产品。延庆的这个发展这个优质农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呢，延庆有好多优质的农产品啊，实际没有实现优质优价，它就是没有品牌的支撑。所以说在这个问题导向下，我们创立了归水农耕这个品牌。我们头一期啊，加进这归水农耕的联盟当中的企业都是有机的品牌，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归水农耕啊，起到一个品牌的支撑作用，然后实现优质优价。 近年来，延庆区农业也由传统农业逐渐向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2019年9月23号，在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时，延庆推出北京市首个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归水农耕。绿福龙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迪介绍，归水农耕首批纳入了9家企业。 归水农耕这个品牌是2019年9月正式发布的，当时发布品牌之后，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品牌的建设，然后引领区域的农业提质增效，来提升这个农产品的质量。首批进入这个归水农耕联盟的企业现在是9家，品牌的数量基本上是含5大类，有这个蔬菜、水果、杂粮、畜牧还有园艺这5大类。第一批纳入的这9家企业都是产品都是有机产品，然后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保证这个产品的口感。接下来准备纳入的企业就是扩大了这个范围，除了有机之后要纳入一些绿色的产品，因为延庆的产品非常多。今年呢陆续纳入一些企业，然后加入到这个品牌体系，然后壮大这个产品的数量。 归水农耕的出现推动了延庆区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向优质化、品牌化、产业化转型，奏响延庆绿色农业发展新乐章。绿福龙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迪表示，通过2年的打造，延庆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了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和销售。 实体店呢，现在有这个归水农耕旗舰店，还有这个归水工坊，店里边展示了这个联盟企业的产品。然后在世园里边呢，也有归水农耕的旗舰店，因为想借助这个世园的这个客流量，然后加大咱们这个区域公用品牌归水农耕的宣传。通过这个2年的品牌的运营，总体来说大家对这个品牌还是比较充满信心的，因为现在除了线下的实体店，在线上咱们也有一些这个旗舰店在弄，包括在京东商城里边，通过这种线上线下这种双发力，然后进行这个产品整个的这个推广与销售，从而带动这个延庆的这个产品提质增效，解决这个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的问题。 区域品牌的建设不仅能推动当地农产品生产销售的转型，还可以依托品牌的力量实现更大范围的辐射和帮扶效应。北京优农品牌目录10个区域公用品牌之一的门头沟灵山绿产就成为全区扶贫工作中的特色品牌。去年一年，寿源地扶贫产品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北京灵山绿产商贸有限公司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提到灵山绿产的定位和责任，经理王晓东这样说： 灵山绿产的消费帮扶主平台主渠道，用来整合门头沟本地的还有这个帮扶收源地的其他的这种民特优新的农产品，着重的解决他们在市场推广市场销售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和问题，要扶贫扶志嘛，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和优势，让更多的京城的百姓了解到产品的特点。 谈到如何利用政策工具逐步补齐品牌发展短板，强化农业品牌的引领作用，灵山绿产经理王晓东说，要加强合作，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转变。 灵山绿产公司携手这种合作资源地，我们做了一个叫区域品牌联盟，我们的初衷是想把各地好的产品、好的技术、好的资源结合在一块儿，相互渗透，把各地的区域品牌帮扶产品的品牌做大做强，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品牌先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市要通过创建北京优农品牌目录，赋能品牌数字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努力创想一批国际有名、国内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北京农业品牌体系和品牌集群，显著提升北京农业品牌的影响力，着力打造北京现代农业的新名片。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一进入秋冬季节，这天气越来越干燥，虽然开着加湿器，很多人晚上睡觉啊还是会觉得喉咙干燥睡不好。去逛超市的时候，发现新鲜的梨子也上市了，不少人呢说买点梨，煮点冰糖梨水给孩子喝，有润肺止咳的功效。那么吃梨真的好吗？到底要不要买梨来润燥呢？今儿的生态小贴士啊，就跟您说说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梨子中 85% 都是水分，口味爽脆，酸甜适口，所以梨作为补充水分的解渴水果效果很好。不过虽然在很多广告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梨可以润肺止咳，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正规科学研究。由于梨子中水分多，吃梨补水呢有好处，也可以缓解干燥引发的嗓子不舒服、咳嗽，特别是有咽炎的朋友，吃梨以后啊，确实能够觉得嗓子舒坦了不少。喝下用梨熬成的梨汤，感觉喉咙舒爽，这也不是因为梨子中有任何特殊的成分，同样还是因为补充了水分的结果。还有的朋友说啊，体质虚寒、腹部冷痛者最好不要生吃梨，因为梨性寒，吃呢会肚子疼，导致腹泻。其实这种说法也有点杞人忧天了。那之所以有些人吃完梨会觉得不舒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呢，可能是因为梨的膳食纤维，很多人吃的时候感觉有些品种的梨啊，这果肉中仿佛有硬渣，口感比较粗糙，有些人消化不好就会觉得不舒服，都是因为其中膳食纤维的作用。还有一种问题呢，可能是因为温度低，天气冷，吃凉的水果，肠胃呢接受不了冷的温度，也会不舒服。如果出现了类似情况，可以少吃，或者将梨加热煮汤水之后再吃。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大家要饮食多样性，争取每周吃的蔬菜水果至少有10种啊，所以我们可以跟苹果、冬枣、柿子、葡萄等混合着来吃。另外量上也要注意，成年人每天呢建议吃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不同品种的梨个头大小、单个重量差异很大，如果吃过量了，也有可能出现糖分过量、能量过剩的问题，所以不是吃的越多越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25，脱台已于生态北京的全新栏目《乡村振兴风景线》。我们再见喽。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